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北风六级大寒食，气管炎人喘不知，可爱松师通病理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这首诗是启功先生做的北风。北风六级大寒时，那么可能那天呢是大寒。大寒您都知道是咱们中国24个节气之一啊。那么到了小寒大寒，这一年呢可就快到头了。这会儿是最冷，那天可能刮大风啊，刮西北风。有6级。那么气管炎人啊，喘不知。你说外边刮那么大风，这有气管炎的人呢他就受不了了，就喘上了。谁是这气管炎人呢？启功。这天呢刮风，别人啊没怎么样，他受不了了，那就觉得喘气儿啊费劲了。底下这两句好，他说什么呢？可爱苏轼通病理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苏轼是谁呀？就是苏东坡的诗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这不是苏东坡先生那首诗的原文吗？就是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啊。这个苏轼呢，那个诗是这么说的，他说竹外桃花3-2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啊，苇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他这是说的是春天那个江景啊，正是桃花开放的时候。别人还不知道呢，那个鸭子先得着信儿了，春江水暖了，它可以游泳了。那么实际呢，不是鸭子得到信儿了，是人知道信儿了。一看那个江啊开化了，那个鸭子都可以在江面上游了，哎，就说明春天来了，天气快暖和了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苏东坡的诗呢？他说可爱苏轼通病理，他说就是苏东坡这首诗啊做得太好了，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话呀符合病理。他说我现在就是别人都不觉得冷呢，我的这个气管炎的人呢已然觉出来了。北风六级大寒食，别人可忍受，我忍受不了，我就仿佛啊是那个先知道春江水暖的鸭子一样，有了先知了，子我一咳嗽我就知道今儿外边有风，天儿凉了。能够把古人的诗啊整句的原文不动的用在自己的诗里边， 那么这启功先生啊，作诗的功力可见一斑。这首《北风》呢，给您介绍到这儿。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书呢，咱们就说到啊，准备介绍介绍启功姥姥家的情况。哎，启功呢，他曾经说，就是我姥姥家这边呀，叫外家，还专门呢有这么一本书啊，叫《外家祭文》，启功先生外祖家的事。这是启功先生外祖家一个人呢写的。那么启功呢，在这个口述历史里边呢，自己也介绍了介绍自己姥姥家，也就是外家这边的事儿。他这个祖上是谁呢？就是塞尚阿。塞尚阿是蒙古整蓝旗的人，蒙古旗啊，整蓝旗。这个人呢，能文能武，中过举，曾经任过内阁学士理藩院的尚书，而且呢，被授予过头等侍卫，还当过钦差大臣。到天津呢，负责这个防治海疆，而且统帅过当时清朝刚刚成立的洋枪队。最后啊，官至步军统领，协办大学士。您要熟悉清朝历史的人，您知道，塞尚阿在清朝后六朝来说，这个人很主要了。塞尚阿从这个嘉庆年间中举当官，他官历四朝啊，那就是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。那么有人说他历五朝，但实际呢，光绪元年呢，塞尚阿就死了。所以呢，还是应该说官历四朝。这在清朝来说呀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。官至一品，这一生啊可以说是大起大落，极富呢传奇色彩。塞尚阿呢临终的时候啊，还有这么一句遗言，您听听他说这句话，他说：“留才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留书，子孙未必能读。还是留点德吧。”您听听这句话，这是塞尚阿说的，也没留钱呐，也没留书，给子孙留点德。那么，当时呢？洪秀全呢在广西起义，朝廷呢就派塞尚阿为钦差大臣，上那儿去呢镇压去了。那么他跟洪秀全，就是太平天国当时造反的这些人啊，一直打仗，从广西一直转战呢到湖南。一开始啊还有些个战功，但是他这个手底下带的这个兵啊，都是临时拼凑上来的啊。可是那边的起义军呢，好，势如破竹，勇不可当。在这个永安战役和长沙战役当中，塞尚阿呀是接连失利，结果这朝廷啊怪罪下来了，革职。不单革职，把官给骂了，当时把塞尚阿呀是押解进京，而且三堂会审。怎么给他定的呢？这个论大批及其家三子并斥职，就是连他带儿子全都遭殃了啊，这官 一路到底。那么塞尚阿是怎么解释的呢？他说呀，我呀不忍在战场上杀很多人啊。这个有人呢替他说情，后来塞尚阿呢还是被释放了，而且发配。那么到了这个发配戍边的时候，他带兵啊，他会打仗啊。那么到这儿呢，又训练察哈尔的蒙古兵。哎，他由于这个训兵啊有方，所以呢，后来又被授了一个整红旗蒙古副都统。这个三子并斥之。实际呢，塞尚阿有五个儿子。启功说啊，说我对他这个大儿子和四儿子这个情况呢不太清楚。他二儿子呢，一家啊都住的西北，当时呢就让这个阿古柏呢全都给杀了。那么他知道的呢，就是三儿子重乙和五儿子的事。这个塞尚阿的五儿子，那就是启功的曾外祖，就是他外祖父他姥爷的父亲。那么塞尚阿这个三儿子重乙呀，这个熟悉清朝历史的人可就太清楚了。他呢也是决心走这个科举之路，但是呢他考试的时候呢，他爸爸塞尚阿呀刚刚判过大罪，那么他就算有历史问题啊，说现在话就是有这个家庭出身问题，所以呢根本不能够参加官卷考试。什么叫官卷考试啊？这个不是官署保卷那个官卷，是卷子的卷。这个清朝啊考试啊它有制度，凡是这个高级官员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呢都单考。哎，这个呢按着比例单独的录取，那个试卷上面啊注着一个官字，这叫官卷。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参加科举那叫民卷。所以这个崇乙不能够参加官卷考试，但他可以参加民卷考试。他这个学问呢相当好。那么他把这个卷子递上去呢，就在前十本之内。那么当时主考的这个官员呀，不知道这个参加民卷考试的这个人里边有奇人。因为按照这个清朝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规矩呀，是奇人不能取为三甲，就是前三名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这不能够给奇人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清初留下的政策，这就是为了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。这是当时清朝啊初年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，哎，也是统战政策。这个在清朝呢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什么呢？叫做汉不带兵啊，满不点元。就是当时汉族人没有兵权，在清朝前几朝是带兵打仗的都是满族人，必须是旗人。你就即便不是满八旗的也得是蒙八旗。汉八旗的人呢当兵行，真正当元帅带兵打仗掌握军权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是汉不统兵。满不点元呢，就是这个状元那都是汉人的。就是你满洲人你有这个才学 也不点你。您可听明白了啊？他这个十本递上去，让这个同治皇上呢，预览，第一本啊，就是这个崇禧的。您可听明白了？考官把这十本递上去，第一本是谁？皇上第一个看谁的，应该谁就是状元。这等于是个不成文的这么个规定。前文书咱们说，启功的祖父溥良和这个张继直，他们考试的时候，当时主考官不是翁同龢吗？哎，第一本那不就是张继直吗？他就是状元。当然啊，这也有例外，比如说在乾隆年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尹继善，这个尹继善是刘墉刘士安的学生，曾经四任两江总督，这个人很厉害啊，两江总督干一任，干两任，干三任，他连任四任。您要知道啊，两江那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尤其就是这个盐政，再加上钱粮，这有大量的收入，所以两江总督啊，这是个肥缺，而且有实权，那是清朝的清廷啊和皇上啊非常倚重的这么一个要职。那么某年呢，会试，这个尹继善呢，他参与了这个主持了，他是主考官。他打算录取的一个状元是谁呢？是江苏的赵毅、赵欧伟。哎，这个尹继善呢，本来学问就很好，他又是军机章经，哎，他也比较了解考场的内情，知道什么样的文章啊比较啊对乾隆的这个心气儿。所以呢，他就把江苏人赵毅、赵欧伟的这个文章搁的这个第一了，十本卷子递上去，赵欧伟的这卷子是第一本。可是呢，当时乾隆呢不这么想，乾隆啊就说呀，历届考试这个江苏的状元呐有点太多了，是不是得换一别的省的呀？他呢特别喜欢呢尹继善的这个奏折，因为尹继善呢这个奏折呢写的那个公文呢，那些个文笔啊都特别的精彩，乾隆特别爱看。而且他知道啊，尹继善手底下有一个幕僚叫王杰、王伟仁，这个王杰、王伟仁呢是陕西人，他等于呢是尹继善的秘书。那么尹继善呢写的这个奏折呢，做的这些文章当中呢，有很多呀都出自王杰、王伟仁之手。所以乾隆啊就问尹继善说，这个你们陕西有状元吗？尹继善就回答，还没出过状元呢。哦，乾隆就接着问，那么你觉得王杰这人怎么样啊？哦，尹继善一听明白了，皇上啊这个状元想娶王杰了，那么可以说这个变相的对尹继善也是一种奖意，甚至说呀有点讨好尹继善的意思。所以尹继善呢顺水推舟，本来他想让啊这个赵毅、赵欧伟当，结果皇上不是想让王杰当吗？王杰又是他的秘书，得了，那就让王杰当吧。所以那届的考试呢，王杰是状元，赵毅呢成了探花了。后来赵毅呢对这个事情啊也是耿耿于怀。但一般情况来说，主考官放在第一本的这个卷子的考生，一般呢他就是状元。同治呢 审那个卷子，一看完了之后觉得很好，他是状元吧，结果把这个名字打开一看呢，崇乙，这个不好办了。崇乙呢是塞尚阿的儿子，你说让他中状元吧，根据规定不行，他是奇人呢，更何况他是罪人之子，塞尚阿犯了大罪了。可你说不录取吧，他明明的考试第一，而且没有什么作弊的嫌疑，这个崇乙本人可以说一点责任都没有。哎，弄得同志啊还挺为难，当时就把这个大学士啊林贵啊瑞长啊这些人找来商量，说你看这崇乙这问题怎么解决呀，应该点状元，可是咱们说了这个满人不能点状元呢，他要是塞尚阿的儿子，你们大伙儿讨论讨论吧。林贵就说呀，说这个虽然不太合规矩，但是呢这也不是有意而为之啊，纯属的巧合，怎么那么巧他就参加了民选了，他还考了第一了，那么主考官大家伙呢把他呢这个卷子搁在第一本了，您要就中他一状元呀，倒可以传为一段科考佳话。您看看这个说话呀很主要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。哎，就是大学士林贵这一句话，同治皇上呢是法外开恩，最后就录取崇乙为状元，而且当时给了这么一个修撰之职。这个新科进士啊，一般啊授予这个官职呢，就是编修啊、修撰和检校这么三种职务。那么这个编修呢，就等于相当于今天的这个编审；修撰是什么？就是咱们普通人说的编辑；检校呢，就是现在的这个校对员。崇乙啊，可了不得了，这是大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个奇人由民卷而考中的状元。清史稿里边这么说的崇乙，说立国260年，满蒙人是汉文而受修撰者只崇乙一人，试论容之。试论容之是怎么讲啊，就是当时在士大夫阶层，在士人林内，大伙要讨论起来，都认为崇乙这个事情是很光荣的，因为别人没有。后来崇乙呢官至内阁大学士，最主要的他是这个大阿哥普俊的老师。后来普俊被废，普俊要是不被废啊，崇乙就当上太傅了。崇乙这个人学问很好啊，他也当了状元了，但是大家更为熟悉的是他的女儿。崇乙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同治皇上。崇乙啊又成了同治的老丈人了。那么后来这个同治还有崇乙、慈禧还有他女儿同治皇后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的颜色》，陈曦作词，董冬冬作曲，平安演唱。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

重